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00集，发飙的公孙先生。 周藏海是御用的画师之手，老头书画好，雕刻好，字好，总之什么都挺好。 御用画师是常年都在宫里吗？ 只是他平时都不穿白，总是一身黑，而且多在画院也不怎么出来，不过我记得这个伤疤。 说着，赵普摸了摸自己的鼻梁一侧。 王爷心思细密，竟然记得，本府差点都想不起来。 不奇怪，因为这个伤疤是我弄出来的。 赵普微微一笑，众人都一愣，惊讶地看着赵普。 我还记得小时候他给我画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别人都说像，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像。从小我就讨厌这老头。 周藏海丹青妙手，为什么画你会画得不像？ 赵真也说不像，臭老头不知道画得跟鬼似的。 那别人还说像？ 是眼神，他画我的眼睛跟凶兽似的，越想越来气。 那肯定是故意的。 你也这么觉得？我看过他给别人画的画，我断定他肯定是故意的。 然后呢？ 那时候太后还是刘后，有一回周藏海听刘后的意思给赵真画了一幅画像。那年赵真大概7岁，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他在画，只看了一眼我就知道他在使坏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画里头的赵真啊，样子是很像，但是神情就有点奇怪，特别是眼睛，有种像小动物的感觉。 众人都一愣，赵普冷笑一声。 过后想了想，他画的7分像人，3分像狸猫。 众人都张了张嘴，抽一口气。谁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事儿，这做法简直居心叵测。 我当年虽然不知道那档子事，但是看着就不顺眼。这老头确实是妙手，随便几笔把个原本挺好的小孩画得心机深沉，还狡猾多疑。联系到狸猫换太子那事，如果当年刘后看到这画像，难保不对赵真生几分惧怕出来。他应该会寝食难安，做梦都会看到那张狸猫妖化成人一样的脸，觉得这孩子养大之后，万一知道当年的真相，绝对会找自己报仇。 他是吓唬刘后？ 不如说是在暗示刘后除掉赵真吧。 小时候就有一种他不怀好意的感觉。 然后你干嘛了？ 我不小心踢了一块石子到他脸上，砸中他的鼻梁。 众人了然，显然不是不小心啊。那个伤疤原来是那时候留下的，难怪赵普记得清楚。赵普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。 其实啊，我当时是对着他的眼眶踢的。 啊？ 我本来想，如果被踢伤了，眼眶一定会把眼睛也包起来，他就有段时间不能画画了。可谁知他动了一下，就砸中了鼻梁。其实现在想想，他可能是会武功，然后本能的避开了。但是如果完全避开，会引起我的怀疑，所以犹豫了一下，结果留下了那条伤疤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联系前后的确有迹可循，疑点重重。 那后来那幅画像呢？ 我招呼太医把他带走医治之后，就扯碎扔河里了。我后来还警告他一句，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一样，尽量不出现在我和赵真面前。 你怎么警告他？ 我只是在碰到他的时候问了一下他的伤，然后说了一句，你好像有很多秘密的样子，你是不是坏人？ 众人失笑，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来说，这话很正常，可言者无心，听者有心。更何况周藏海可能真的心怀鬼胎。 那个在皇宫里暗地里袭击你的人也是他吗？ 大概。 他会惊风掌的话，很有可能是他。他能用风做很多事，包括各种装神弄鬼。七哥一案那个背后装神弄鬼的蜘蛛精是不是也是他？ 众人闻言都觉得可能性很高。 他目的是什么呀？ 白玉堂拿起那张画像看了看展昭， 展昭点点头。众人心照不宣，看来有必要请几位老前辈看一看这张画像，认一认画像上的人是不是以前的仇家。公孙找了张纸片，将周藏海画像上鼻子部分的伤疤贴掉，众人就拿着画像去了隔壁的院子。刚到院门口，就听到里边吵闹声，众人一愣，这帮老爷子干嘛呢？这么晚了还不睡，这通折腾。白玉堂狐疑地走进门看了一眼，又默默地退了出来，那神情貌似是很不想进去。展昭好奇，探头瞄了一眼，无语，难怪听着稀里哗啦的声音，原来院子里摆了一张桌子，天尊、阴侯、无沙大师和妖长天四人正打马吊呢，那叫个热闹。陆天寒靠在一旁的藤榻上，大概是刚刚换下来，正喝小酒。众人正犹豫要不要进去的时候，公孙突然冲着进去吼了一嗓子， 你们几个加起来都快600岁了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天都亮了还不睡，不想活了？上百岁的人不准打马吊，知不知道？朱龙峰怎么办呢？还有你。 公孙一指正端着酒杯的陆天寒， 熬夜还喝酒？你到你20出头啊，给我放下。 公孙吼完，现场一片沉默，陆天寒的酒都洒了。天尊躲到阴侯背后，阴侯搔头，乌沙大师直念阿弥陀佛，感情跟公孙比起来，他家小林子太温和了。妖长天也看了看赵普，公孙好凶。展昭等人站在门口默默地算了一下几人的岁数，加起来是600了哈，活该挨骂。几个老头乖乖收了马吊，就准备去睡觉。 慢着， 公孙指了指凳子，五人又乖乖回去坐好。公孙看了张方子，叫来陈仙儿，嘱咐几位老人家， 再等一会儿，让陈仙儿煮个安神药给你们，明天睡到日上三竿再起。 几个老头搔了搔脸，看自家徒弟，展昭和白玉堂忍着笑，幸灾乐祸走进去，赵虎也溜达了进来，拿着图纸放到桌上。 喝安神汤之前先看看这个，有认识的没有？ 说完，赵普拍拍公孙的肩膀，那意思给顺毛。一众老人家凑过去看图纸，天尊看完眨了眨眼， 是谁呀？ 展昭等人虽然也有些心理准备，但还是忍不住失望。可接下来阴侯却是摸了摸下巴，自言自语，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。 陆天寒也开口，然后几个老头就开始抢画像看，最后就听到呲啦一声，再看，画像被扯碎成了5半。公孙嘴角一抽，众老头战战兢兢看公孙。公孙回过神，见几位老人家眼神，有些尴尬的搔头。 再画一张，很快的。 几个老头同时松了口气，赵普促狭地看公孙， 真行啊，瞧把几位武林至尊给吓的。 公孙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乌沙大师赶忙将画纸都收回来拼到一起，只是大和尚刚刚拼好图纸，天尊突然啊了一声。陆天寒和阴侯也站了起来，腰长天拖着下巴， 哎呦，原来是他呀。 我就说眼熟， 这是有线索的意思吗？ 外公，你们认识他？ 他叫什么来着？具体名字不记得了，原来是逍遥坛里的一个小徒弟。话说回来，他的金风掌会不会是跟周耀学的？ 周耀？ 天尊眯着眼睛，那表情，嫌弃二字写在脸上。 又是你得罪过的人啊。 嘿，讲的好像为师一天到晚在得罪人一样。 天尊斜着眼睛瞧自家徒弟，白玉堂学着他的神情看他， 难道不是？ 众人也默默看了天尊一眼，天尊右边的眼皮子轻轻一抖， 你上辈子肯定是只刺猬。 天尊瞧了白玉堂一会儿，突然一把将他拽过来掐脖子。 小兔崽子！ 白玉堂挣扎半天，后来在展昭的救援下挣脱了出来，摸着脖子咳嗽。天尊下手还挺狠。 周耀的事情不是天尊的错，虽然他挺能招惹是非的。 无沙大师帮着解围，但话没说完，天尊就掐住了无沙大师肚子上的肉，咽喉也拖着下巴在那里感慨： 的确好像小时候每次闯祸的都是你。 玉堂不容易啊。 陆天寒喝着茶点头，于是几个老头又掐了起来。妖长天事不关己，反正他不是这帮人的发小，就端着茶杯看热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转转，你看，这里有只金色的小虫子。哎， 这里怎么有金翘子？先跟上去看看。小四子，抱金王。 小四子，你也来了。 大猫， 你来干什么？ 当然是提醒你一句，龙图案卷即开始播了，不要忘记订阅分享。